年《青苹果乐园》的 MTV 和《逍遥游》MTV 的诞生，使得亚洲的歌迷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男生街舞 MTV 的杀伤力。偶像、追星两个词语因为小虎队而诞生，小虎队带给了一代人的美好记忆和回忆。相信这一代人听的不只是歌，更是当年的美好回忆，怀念过去种种友情、亲情、爱情、美好的童年等等美好而快乐的记忆。现在来说，玉女时代已经是成为了一个美丽的传说，而当年最令人难忘的一定是90年代的周慧敏、苏慧伦、杨采妮、梁咏琪等人，他们将民众对于玉女歌手的着迷程度炒到了最高点。这一时期的玉女歌手在演唱和表演上不会被苛求太多，但是长相或者是气质一定要有特点，一定要美。这是来自苏慧伦演唱的《鸭子》，继续来听草蜢《黄昏都市人》。 中如同心能，街头人潮如涌去来，总显些开心。写照一日人生，像吊灯，无言一个人，依然独个地

虽然说中国传统戏剧昆曲距离李玟是遥远的，但是在姚谦的影响下感染了李玟，产生了好奇和兴趣，于是这一首非常具有中国风特色的流转诞生了。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符号找到属于中国的艺术养分，借昆曲里让人津津乐道的《牡丹亭》中绮丽的爱情对照现在的流行情歌，不论是曲笛古琴的演奏，《牡丹亭》中皂罗袍的一段词，还是女伶的对唱，再到最接近昆曲发音的苏州方言 rap， 都是借用了许多昆曲的元素。继续来听陶喆《苏三说》。这首歌曲同样的是借用了古代的典故，典故是来自中国戏曲《苏三起解》。继续来自 SHE 中国话。 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

戏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